非常惬意的时候，不知道你会选择怎么去过夏天呢？可能有些人会选择和好朋友一起去出去玩，也可能很多人在这样的假期里会选择做自己的暑假作业。当然了，如果有一家空调开得非常足的咖啡馆，和好朋友去干一下午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有上冰淇淋的话，我相信很多人这个非常喜欢吃冰的女生或者是男生的话非常开心了，对吧？有时间会到书店里去看一些杂志，看一些书，来度过一个漫长的下午。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消夏的方式，今天就来聊一聊你会怎么去度过这个夏天吧。刚刚说到冰淇淋，对不对？经常会和朋友逛街的时候，他就是眼睛里只有冰淇淋，就是不管这顿饭要吃什么，首先要买一个冰淇淋。对于很多人来讲，在这样的夏天吃到这样冰冰的食物就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比如说，如果你要听到林一峰说我开着雪糕车过来了， 背上过重书包，放学看看店里伸到不肯穿梭机，拜拜四点开。一家七口三百尺内，各有各缤纷，一个电视剧慢慢都精彩。叮叮当当怕不足音响渐低，催促小事快下来，迷住了，倾刻开心了。每当听到雪糕车靠近，功课也用掉。红绿灯，飞机一起跳，你出包我出展，他有得输赢，继续笑。心思开始千刀发上，再冷我也不怕着凉，穿身装对戒指欣赏。到处逛逛公园坐下，转转转也不想归家，天黑黑寂寞更可怕。铁闸门时就像一把心锁，爱恨参半知多少，迷惑了，青春不可笑。每天都如听筒多接近，偶尔到天晓。红绿灯多少的几秒，远处的雪糕车不再被需要，太旧了，时代换了，人情淡了，还未习惯新的都已变旧了。沿途风景渐后退，如任渐幻化，藏在记忆里一直只飞了。胶袋充塞货柜，载满了记忆的箱子，搬走当天确有点意义。车子驶进村口，发现老伯伯雪糕车生意不怎么好，主角已不见。一天天过去，混乱中望着影子，忘记了，开始不懂笑。遥控车遥控到水与电差响也不少，红绿灯街中争分秒，你有卡我有钱，他有搭支票，告别了。太快高速过度，退化了一些感觉，未及着地又要起飞。看过听过新的变旧，再见说了多次以后，一些东西再也想不起。街角传来笨重音响，刹那间一种骚动直到心深处，差点忘掉。

郭靖的这一首《在树上唱歌》。其实很多时候在想，我小的时候那会儿好像没有那么多的空调，没有那么多的冷气特别多的地方，所以那会儿呢会觉得特别喜欢树荫，比如说大太阳底下，然后如果你看到一个树荫就会赖在里面不想走出去然后就准备起步跑到下一个树荫，就是那种特别开心的状态，是在小的时候，现在好像很久没有这样的体验了。每次不开心的时候听到郭靖的这一首在树上唱歌，总会觉得心情莫名其妙就变好了。今天来说说大家消夏的方式，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消夏的方式呢？刚刚放的那一首林一峰的雪糕车，我看到很多朋友在互动说想到了之前吃到的一些冷饮，包括有一些冷饮会什么第二个半价呀，买一送一啊什么的。在那个时候和你一起吃的那个人现在还有联系吗？夏天就应该穿上白白的衣服，穿上碎花裙，在这样的天气出去玩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当然也有些人会选择就猫在屋里面吧，就是这样去猫下吧。给猫下的你带来一首歌。 五月炎热天气的日出， 长望了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这是为了城堡，随着大象歌继续奔跑。像是够的吗？我知道你要哭容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那个要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最初的那美好。 稻香来自周杰伦。其实我们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夏天也是一个万物去生长发育的这样一个季节。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田野中，如果有机会看到的话，这时候的稻谷应该是在应该学名叫玉碎这种状态当中。刚刚这首歌是以周杰伦小的时候的生活经验去做创作的。他说小的时候特别羡慕能够住在乡下的小孩，当家门口中的芒果树长大的时候，可以透过窗户看到邻居的这个小朋友在偷偷的摘芒果。而周杰伦小时候就非常顽皮，有一次呢，他在大水沟里去抓一个大肚鱼，却不小心摔进水沟里。 回家以后被妈妈取笑是因为头太大才会掉进去，所以这些有关童年趣事的回忆也成了他创作刚刚这首歌曲的一个灵感来源。在这样漫长的夏天里，你会怎么样去度过这样的夏天呢？在这样的夏天，你又会因为谁而去出门呢？其实炎炎夏日，有很多人很多的工作岗位都是户外工作，但是这样的一天，他们依然是每天有着梦想，每天有着动力，他们依然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而斯大利就唱了一首歌，去唱了唱在生活中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知足的父母的故事，支持他们每天工作的动力就是来自于他们的家庭，而家是他们正在追逐的梦，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梦，从结束梦到开启梦，每天周而复始的这样的一天又一天，他下了夏天。 心空，身上亮起整个夏天渴望的回忆。

想讲，好多歌都要唱，一路两个人同一个方向，心情热得发烫，那是我们的天堂，一辈子有你更勉强，好多梦一起想，好多关一起闯，一路两个人什么都不怕，不怕受一点伤，不怕日子多寒冷，你会在我身旁，不怕受一点伤， 两个人在路上就不孤单了。来自梁静茹的演绎，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在说很多消夏的方式，包括很多时候夏天突如其来，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一下子非常的闷热，在这个时候呢，穿上大大的 T 恤，穿上牛仔裤，穿上跑鞋，可能骑上自行车绕着城市去转一转，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会想到夏天，会想到校园，包括明亮的教室，还有那些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阳光当中的那些缝隙的感觉。所以说每到夏天都会有很多的思绪在飞扬，比如说你在树下坐着的时候，看到阳光会透过树叶去星星点点的洒在脸上，这样的感觉就想让你去伸手摸一摸阳光。刚刚梁静茹的这一首《一路两个人》，让很多人想起在夏天的时候，可能很多小情侣也会选择有自己的娱乐方式，比如出去去旅行啊，或者是在冰品店一起去感受一下夏天的清凉。但对于很多人来讲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像围城一样，有些人想进去，但有些人却想出来。所以在张靓颖的眼中呢，围城就有不同的想法了。但是这一首《围城》，我是在查了资料之后才发现，它其实是老电影《少林寺》的一个插曲《牧羊女》的改编。说实在的，真的是我听了很多遍，到现在才意识到这首歌是有这个改编的。不如你和我一起来找一找，听到哪些熟悉的旋律吧。 Thank you.

对于很多女生来讲，可能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就会把闺蜜叫出来一起去聚个餐，在咖啡馆里聊聊天。但对于很多男生来讲，可能选择一起去烤个串儿，吃个烧烤是更好的一个排解的方式。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人群当中呢，就是大家去夸夸其谈或者去聊天聊得很嗨的时候，总有一些人是那种说的话比较少，可能会在人群当中显得比较落寞的这样的人。可能他们就是有一点点孤单，有可能是想的是当时自己的事情。在这样的聚会中，总有那么一两个人，他们有着自己的心事。也许就像阿桑说的，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这一首来自阿桑的《叶子》。 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只是我早已经遗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是怎样有人陪伴。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叹息，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叹息，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看也看不清，我想我。 是不会飞翔的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 这首非常遥远而又空旷的声音来自阿桑，很久没有听他的这一首《叶子》了，好像是因为每次听到他的时候，总会想起一些别的画面。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聚在一起就是为了抱团取暖。在这样的夏天，这样是非常适合的一个消磨夏天的方式吧。现在的时候，晚上可以看到星辰，感觉到海面，如果有凉风的话，也是非常凉爽的一个状态。每次想到夏天，总会想到海风，想到晚风。那节目的最后，就把这一首好妹妹乐队和小娟山谷的居民合唱的这一首晚风送给大家吧，也希望在夏天大家有个好的心情，可以有一些适合自己的消磨夏天的方式。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